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82集，神秘队伍。喧嚣的锣鼓声从鬼城入口处阵阵传来，只见一座古朴的中式牌坊巍然耸立在山脚，牌坊中央那块写着篆体“鬼城”二字的蓝色牌匾高挂其上，再加上牌坊两边那两座高耸的黑白无常雕像，为原本就略显阴霾的山区更平添了几分阴冷与肃穆。而与这样的气氛相呼应的是那牌坊底下浩浩荡荡聚集的人群，远看倒还没觉得什么，近看才发现这些参加游行的人们个个脸上都涂着厚厚的猩红油彩，除了打扮成鬼差道士之外，还有不少扮成断头野鬼、长舌王良，在乌云密布的天色下显得格外诡异。然而更为诡异的是，那些人手上还抬着不少巨型纸人、纸棺材、纸花轿，如此诡异的画风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不过此时的江瑶和陆星月可没心思理会那些诡异的人群，两人一边穿梭于人流，一边焦急地环视四周，试图寻找着饕餮与三足乌的身影。 这两家伙死哪儿去了？偏偏这种时候。 陆星月烦躁地看了眼手表，发现指针已经即将指向七点整，距离鬼市邀请函上约定的时间所剩无几。 邀请函上说的是辰时，并没有说辰时开始的时刻，也就是说只要是辰时，所涵盖的七点到九点之间应该都可以。 江瑶分析道， 不过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这鬼门关景区距离这入口到底有多远，得赶紧找到那两人尽快出发。 江瑶说着再次掏出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然而一如江瑶所料，依然无人接听。江瑶看着手机通讯录上的饕餮二字，无奈地叹了口气。对于饕餮来说，手机这种东西就是摆设，玩失联那是常有的事。而那位不解人间习俗的神鸟三足乌，别说使用手机了，连知不知道人间有这玩意儿都是两说。想要通过电子通讯工具联系上他们，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说，如果他们真要搞事，恐怕早就闹起来了，也不会到现在还没动静。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丢下我们自己出发了吧。 陆星月看着左右越聚越多的各色人群，小声嘟囔着。 但再怎么说，也不会连招呼也不打，就这么消失啊。 江瑶犹豫道， 我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哎呦，那两个上古大妖还用得着我们担心？ 陆星月把手一摊，其实对于他来说，少了三足乌跟着倒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要不先出发吧，他们两个也不是小孩，鬼门关那么大的景点，他们自己总能找到的。这 时辰已到，祭祀开始。 正当江瑶踌躇之时，却听一声响亮的呼号突然从鬼城牌坊处传来，而那些原本还喧嚣着的游行者们瞬间变得沉默，并开始以牌坊处为首自觉排成了一条长龙。 鬼城之月起。 话音刚落，哀婉的唢呐声便冲天而起，与此同时游行的队伍开始穿过鬼城牌坊，沿着左侧一条狭窄的山路浩浩荡荡地迈入了幽暗的山林。 江瑶，你看那些人，像是忽然发现了什么。 陆星月悄悄拉住了江瑶的衣角，不动声色地指了指前方游行队伍旁那些三三两两的游客。江瑶抬头一看，发现那些人一反先前无所事事的状态，竟然开始主动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并随着那些打扮怪异的游行者一起行进。 而更为奇怪的是，那些游行者却对这些游客的加入视而不见，仿佛全身心地沉浸在了唢呐的声乐中，抬着纸人纸棺材继续前行。冰冷的山雨淅淅沥沥，渐渐笼罩整片山林，然而这突袭的细雨却并没有影响游行的队伍。只见那些奇装异服的游行者们像是早有准备，齐刷刷地穿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红色蓑笠，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了脚步。 走，跟上去看看。 陆星月见状对江瑶使了个眼色，后者点点头，刚要跟上，忽然又似有所感地顿下脚步，疑惑地看向身后。江水的波涛从远方阵阵飘来，山雨突袭之下，周围早已人影寥寥，然而江瑶却感觉似乎有某道视线从暗中投射而来，聚焦在了他的身上。 有谁在盯着我？ 江瑶环视着四周，但并没有找到那道窥伺的视线。而此时眼看着游行的队伍即将上山离去，他也只能暂时压下心头的疑虑，在陆星月的催促声中转身跟上，悄悄混入了游行的队尾。 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 陆星月问道。 没什么。 江瑶轻轻摇了摇头，抬头望向前方。 话说回来，这波游行队伍到底是要去哪儿？虽然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但你看其他那些家伙都跟上了，一定有原因。 陆星月小心地观察着那些混入队伍的散客，说道。 另外，我刚才稍微看了下这里的导览地图，鬼门关的位置就在山路上方，靠近半山腰附近，方向上也没错，咱们静观其变吧。静观其变吗？ 江瑶思忖着，抬头观察着山路四周。这是一条并不宽敞的山间小路，虽然看得出做过了修葺，但由于山体条件限制，最多也只能并排走两个人。而小路两旁则是陡峭而泥泞的山坡，再加上密布的树林植被，想要在小路以外的地方立足根本不可能。 这地形有点奇怪啊，像这种热门旅游景点的山路会那么窄吗？ 江瑶心里犯了嘀咕，他再次转头看了眼身后，发现他和陆星月的后路早就被高抬着巨大纸人的队伍给堵住了，而前方的队伍则一路蔓延而上，牢牢占据着整条小路，左右两旁也没有任何道路能走。此情此景，显然是进也不能，退也不能，只能被游行的队伍不紧不慢地挟持着，朝着山路上方亦步亦趋。 不妙！ 这是江瑶此刻心中的第一反应。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踏上这条山路之后，江瑶总有种惶惶不安的感觉，而这种不安随着队伍的行迹变得更加浓烈。阴沉的天色，逼仄的空间，沉默的游行者，压抑的空气催生着某些难以名状的焦躁，仿佛在穿过那鬼城牌坊之后，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诡异的气息，这让江瑶的心中产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这林子怎么感觉死气沉沉的？ 江瑶想着，望了眼两旁阴森的树林，明明是清晨时分，树林中的光影却十分晦暗，像是被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薄雾似的，显得暗淡不清。唢呐的回响盘桓在林中，却并没有激起丝毫的虫鸣鸟叫，此情此景着实反常。江瑶沉默地将视线从林子里收回，又移向了面前的那四名披着红色蓑笠的游行者。或许是因为下雨的缘故，这四名游行者的蓑笠帽压得很低，脸部也被完全遮挡住了。江瑶甚至看不清这些人扮演的是什么，只看到那四人共同抬着一顶巨大的白色纸花轿，不紧不慢地走在前方。只见这顶纸花轿似乎是由白色油纸所铸成，虽然未受山雨的影响， 但令人感到浑身发毛的是，纸花轿上竟然横七竖八地贴满了一张张破旧的黄色符咒，在阵阵山风的吹拂中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像是在封印着轿中的什么东西不让其跑出来似的。 有点不对劲，这个队伍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民俗游行。 江瑶看着眼前这顶诡异的纸花轿，胸口忽然有种说不出的不适感，他试图移开视线，但却不知怎么的，他的目光像是被花轿给牢牢牵引住了似的，非但无法挪开分毫，反而开始聚焦在了正对自己的那扇花轿纸窗之上。渐渐急促的心跳交织着凄婉的唢呐声盘桓在江瑶耳畔，恍惚与不安中，江瑶看到眼前的那扇纸窗户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点。 那是什么？ 江瑶微微皱起眉，她发现那黑点竟然越扩越大，紧接着一截惨白的手指忽然毫无征兆地从黑洞中探了出来，把江瑶吓了一大跳。 这是…… 江瑶猛地睁大了眼，然而这还没完，她随即便看到了一颗猩红的眼珠从破碎的窗洞后悠悠冒了出来，在黑洞里死死地注视着她。江瑶大骇，下意识地想要停住脚步，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他的双腿竟然没有丝毫停顿的意思，反而疾步上前，朝着前方的纸花轿飞奔而去。 停，停下！ 江瑶急了，他极力地抗拒着靠近花轿，却感觉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而眼前花轿纸窗上那道黑洞也开始急速扩大。只是这一次伸出的并不是手指，却是一条挂着腐烂血肉的惨白枯爪，锋利的指甲沾着斑驳的污血，慢慢伸向江瑶的面门，抓向了他的咽喉。 不，住手！ 唢呐的悲鸣在耳边扭曲着，渐渐演变为鬼哭般的冷笑。极度惊恐之下，江瑶忽然感到自己体内的那股炙热能量开始被自动激发，并迅速流窜至四肢，而伴随着那股能量而来的是他内心深处某道熟悉却又极具威慑力的斥责之音。 你在怕什么？ 鬼哭与符爪在一瞬间如烟云般破碎殆尽，留在耳边的只有犀利的雨声和唢呐的回响，而前方那顶纸花轿则依然完好如初，仿佛先前的纸窗黑洞只是幻觉一般，再无痕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瑶按着心脏剧烈跳动的胸口，怔怔地望着遥遥远去的纸花轿，这才惊觉自己早已停下了脚步，并在不知不觉间落下了队伍一大截。 星月，情况好像不太对，我们…… 回过神来的江瑶顿觉有异，他连忙转身打算拉上陆星月离开，却发现原本应该在他身边的陆星月此时竟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